己。 问对天几高，心中知彼天。

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，好像有一些悲伤的征兆，可是病因不知道，就像有橘色的加州阳光，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，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，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，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，不该一直做梦， 你不是个英雄， 叶子拥着落着迷幻境，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， 多感英雄 还是你会要放弃，天是亮的全部漫无语，所有焦点被才官犯了死刑， 要多浪漫英雄， 我看你不过是用命，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，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， 今天一起床我就头痛，不管吃了几瓶药都没有用，心情有一些莫名的焦躁，你离我越远越好，外面有橘色的加州阳光，却躲在自己孤独的黑洞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请你离迷楼， 很想说怎么走到终点？

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近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，关于国歌法的法律案拟于今年6月初审。这意味着国歌和国旗、国徽一样，将有一部专门的法律。海关总署日前发布数据显示，今年前4个月，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8.42万亿元人民币，较去年同期增长20.3%。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。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满1个月了。根据北京市卫计委消息，医改首月，药品阳光采购累计节约费用约4.2亿元，三级医院总门诊量减少15.1%。上海消保委发布的投诉数据显示，今年前4个月一共受理共享单车投诉增加，共计2600多件，其中押金或余额拖延退款投诉占比近60%。 看不见你，就好像枯萎的生命。

来也抽去，千千片红叶跌坠，如完成凄美的情序。秋来也秋去，我似秋空虚，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。爱别人，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份，可惜每当日落便嫌你更深，背着人心酸，人如缘相恋，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来也秋去，秋风教人掉眼泪，何时才跟你可重聚？秋来也秋去，要到几多岁，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？秋来也秋去，千千片红如完成凄美的情序，秋来也秋去，我似秋空虚，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。秋来也秋去，我似秋空虚，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。 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。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北京晚报发表，近日北京一些餐馆呢推出了扫码打赏的功能，供消费者选择。这些餐馆的服务员啊，佩戴着印有打赏二维码的胸牌，如果顾客觉得他们的服务好，或者是饭菜可口呢，就可以扫二维码进行打赏，金额大多是3到5元。这种做法其实有点类似国外的小费哈，很多的消费者呢碍于情面，往往只能扫码打赏了。那对此呢，有人觉得这是对服务员劳动的肯定，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么做形同被迫打赏，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。因为吃饭已经付账了，没有这个必要啊。那你怎么看？碰到这种情况，你会打赏吗？来看网友评论。郭郭说，给人的感觉就是逼迫打赏，服务员的态度好坏用评语就可以了，以他们的单位对其赏罚，而不是推给客户啊。风景说，扫码打赏应该和街头的乞讨不一样，是对优质服务的一种肯定和表扬，也是对服务员工作岗位的肯定认可，劳动光荣不分岗位。有的人并不赞同被迫打赏，确实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，服务的好说明尽职尽责，顾客满意有回头率，这也是对服务水准最好的肯定。继续刷新微博。央视新闻网发表，有个幼儿园对家长做了一个问卷调查，说到如果你的孩子被其他的小朋友欺负了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办？有60%的家长表示啊，应该培养孩子强硬的性格，该打回去。其实类似的调查早已有之了，支持孩子还手的几乎总是过半。那你的孩子被欺负了，你会怎么做呢？身为家长，你会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呢？和人发生矛盾，聪明的解决之道又是什么呢？来看网友评论。默默哥哥答说，如果将来我有孩子了，如果孩子之间发生了打架的行为，我会先问为什么会发生，让孩子说出原因。那在讲的过程当中呢，多问为什么会这样，

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，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蒙娜丽莎流眼泪。在我的梦里会和一个你相爱而骄傲，然而你都不知道，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，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，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。蒙娜丽莎她是谁，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，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，却把你的感情不给别人去摧毁啊。蒙娜丽莎她是谁，她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几回，她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，或许她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，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蒙娜丽莎流眼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哈喽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8.42万亿元人民币，较去年同期增长20.3%，其中出口4.57万亿元，增长14.7%，进口3.85万亿元，增长27.8%。前四个月，我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25.1%，高于同期我国整体外贸增速4.8个百分点。据北京市新闻政府办公室官方微博的消息，三年来，北京市持续加大了简政放权力度，不断简化优化政府服务，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创造公平、法治、便捷、透明的市场环境，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创业中反映强烈的难点问题上下功夫。多措并举，持续推进了放管服改革。北京市卫计委介绍了医改实施四周以来的数据，四周累计节约药品费用约4.2亿元，本市三级医院总门诊量减少15.1%，医改总体运行平稳有序，符合预期。持续的楼市调控下，北京新房市场在2017年出现了开年的四连阴。来自中介机构的统计显示，四月北京新房市场网签量环比再降9.9%。 许多事情不可言喻，其中的秘密远远的超过自己的预期。风雨了一季眼影，蒸烫了一天发型，明天是否还会留下你？如果早点遇见你，我是不敢爱你，因为我对自己还没自信。想要爱情不是等于拥有爱情，我发誓要更美丽。一点一点的变化，一步一步的清醒，我

情不再随便给。